Thank you.

交换。那吴王看勾践恭顺，忠诚无二，传令旨，设防他夫妇，越过关，又返离裴家，回国转，这一日车马来到了北关，猛听得一定

应，我的心已甘。到夜晚，撤去被褥，和铺垫，我要在柴草之上和一儿眠，又是从不见情中。窗前听了听，铜壶滴漏出长夜，看了看斗转星移玉树天，忽然间宫墙以外歌声起，音韵悲壮入耳动心酸，原来是国法老人公孙健引吭高歌声入云端，起歌月